益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孙明浩这些年来收藏变形金刚的故事。虽然是玩具收藏，但也需要玩家不断的投入资金，不断的买入自己钟情的玩具。孙明浩从2005年收藏第一个变形金刚，到如今有几千件变形金刚藏品。从当年的一个人孤芳自赏，到如今开办私家收藏馆，以变形金刚会友，把自己的心爱玩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分享。十年来，从当初把变形金刚只当作兴趣爱好，到如今投身玩具事业，把开发玩具当成自己的新事业，孙明浩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孙明浩讲述他这些年来与变形金刚之间的故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明浩也给大家介绍了他收藏变形金刚的过程，还有其中的一些故事。那么咱们也提到了这个收藏变形金刚啊，它是一个玩具类的收藏， 对， 和那个其他的收藏一样，你都要有一个投入。 是的，是的。 当然了，随着这个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哈，很多朋友喜欢搞这个收藏，或者说弄点什么文玩啊、玉石啊，啊，这个也挺流行的。当然，你选择的呢是这个变形金刚。 对， 在这个收藏的过程当中，很多咱们可以说藏友吧，他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他有一个升值的期待， 会有， 哎，这也是一个收藏品的这么一个特征啊，多多少少吧，咱不是说像某些东西说，哎呀，说升到什么天价什么的，这个变形金刚。这个玩具它有这种升值的空间吗？ 会有，这个东西大多都是物以稀为贵嘛，这个东西批量的出来，然后一批货一个产品做完以后，可能之后就再也买不到了。后面如果有以前没买过的人，或者刚刚开始收集玩具开始玩玩具的人，看到以前一些老的产品喜欢想要的话，那可能他就要比这个产品刚刚上市的时候付出的要多得多，才能买得到这个玩具。 那可以理解为你们这些先下手的人囤积居奇啊。 会有会有。 那这也得有一定的范围之内吧，就大家是不是也都会有一个商量。 这个倒不是，因为主要还是市场主导嘛，这个东西只要你在市面上可能你能见到的少了，能买到的不多了，这个价格自然就被炒上来了， 就是作为也有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参照。 对对对， 那这个是大概也就是限于你们这个收藏的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的这个圈子里边。 对，主要是因为一般买这些东西喜欢这些东西的人也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然后就是真正说像大众市场里面想来买这些东西，尤其是专门找这些比较老款的东西去买的人很少。 对，一般的如果说现在的家长要给孩子买一个，那他可能就买那个新出的去了。 对对对对， 就拐弯抹角的到处去找这个老款的，那肯定是那种有一定级别的收藏者。你会这样去做吗？ 曾经会，但是目前来讲，我基本上把我想要拥有的这些比较老的东西基本上都买到了。 那也就是说它其实还是有边儿的，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界定了。 对对， 你如果说非要把从最开始出的所有的那个种类所有的系列你全都给弄齐了，那可能你就会付出的时间精力就会更多一些。 对对对， 如果你只是对某些门类啊，你做一种比较专项的这样的收藏啊，比如说可能有朋友就喜欢某几个， 对对对， 就喜欢擎天柱， 对， 就喜欢什么飞机那一类的， 对对对， 它也可以。 对 啊，这收藏没有说大家非得一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对对，这 种 没有一个专门的界定。 嗯，那你是算是比较全面的，应该是 在玩家里面，我算是玩的比较杂的 哦， 因为就是我没有专门的去说专门的把某一个系列或者某一个人物、某一个产品的这个东西全都收集齐。 嗯， 我还是比较随意的，然后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看到喜欢的我就会去买。 嗯，那也就是形成现在的这一种局面，就是说在你的这个收藏馆里边，大家能看到的种类比较多。 对对对对， 能看到的这个样式也比较多。 对， 嗯，这个也是一个算是特点吧。嗯，那你现在就是专门就搞这个收藏馆吗？你就以这个为你的职业了吗？ 现在不是。 嗯， 开这个收藏馆呢，主要还是因为我需要想要找一个地方把我的这些玩具都摆出来展示出来。除了自己能每天看到他们，也想让更多的人一起看到我的这些收藏品。 那你这个收藏馆里就只有变形金刚吗？还有其他的玩具吗？ 会有一些，但是相对数量上就少得多了 啊。就是还是以这个变形金刚为主。 对对对， 那是你在同时你实际上你还在有自己的工作。 对， 工作是也和这个玩具相关。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室，有自己的公司，然后我们自己去设计、生产，然后销售玩具。 嗯，这个等于也是对你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这么理解吗？ 啊，对对对对，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你在那个开始收藏变形金刚之前，你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呢？ 我曾经在一个外资公司做技术支持，做 IT， 做了十几年。 这个是学那个计算机专业，应该。 对对对对。 啊，那一边做着这个 IT 工作，一边收藏着这个玩具。 对。 然后就是转向了整个的这个，就是有一个职业的转向，去研究玩具去了。后来， 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嗯， 我们自己说算是玩票， 嗯， 当时因为看到有其他人在这样做，因为像变形金刚这种玩具，它官方做的东西其实不一定能让我们这种比较资深的这种迷友会很满意。 嗯， 所以呢就是从大概十年前吧，就是出现了一些这种我们所谓的叫做第三方的这种厂家。 嗯， 就是他们会去自己设计生产，然后认为自己满意的这种更好的更符合自己期望的这种玩具。 嗯， 后来我们当时因为不是很懂，所以当时做这个事儿之前没有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 嗯， 所以就是找了几个朋友一起真的把这件事儿做起来了。但是真的做起来以后才发现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哎，我听说在你们这个玩变形金刚的圈子里有一种叫做 DIY 哈。 对， 自己动手。你是就是属于这一类吗？ 其实我的动手能力是很差的。 嗯， 我曾经试过把一个玩具拆开拆散， 嗯， 然后自己拿那个喷漆去把它改色， 嗯， 然后再装起来，只做过一次，但是不算很成功。 就是他们可能做得好的人他还会自己加什么其他的零件啊，加上一些装备哈。 对对对对对。 那你现在这个工作室呢，你会是设计一些什么东西呢？是针对这个一些改装变形金刚，还是说设计其他的玩具？ 我们的工作室都会有。 哦， 可能也会做一些就是比较符合还原我们自己心目中形象的这种变形金刚的角色， 嗯， 或者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玩具，或者还包括咱们小时候国产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角色，比如说什么葫芦娃呀、阿凡提呀这些东西，我们也会做。 等于是这个兼有开发和制作这样的一些这个功能。 对对对， 嗯，那这个现在就是你的一个主要的工作了。 是的， 嗯，那算是个人创业， 算是吧。 嗯，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还好吧，起码能支撑我的这个收藏馆的运行。 嗯，能满足你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些需要， 对， 开销， 对对。 啊、这也是这个相辅相成这么一个关系。 对， 那咱们还是把这个话题回到这个变形金刚收藏的这个点上啊、嗯、啊，因为好多的朋友他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我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边来、嗯、啊。想当初你说你开始收藏的时候，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店里头看到了一个你觉得很好的这么一个这个模型。 对对对、 啊、你还记得是哪一个角色？ 记得记得记得、嗯、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当时看到的就是擎天柱。 擎天柱、啊、 对 对，在哪儿？在西单。 在西单。 对， 在西单的那个西单购物中心的那个商场楼上一家很小的玩具店。 嗯， 因为当时真的那个价格相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很昂贵的东西了， 嗯， 所以当时没能下得了那个决心。但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对于我来说就是看在眼里，真的拔不出来。 就是它哪一点吸引了你呢？ 就是它对以前老动画的那个还原的程度。 哦， 而且因为当时看到的那个也是对变形金刚来讲应该是一个最还原的一个系列，当时那个系列也是刚刚新出的一个系列、 嗯、 看到的是特别特别高大特别大的一个玩具。 首先 然后 大， 对，它大，然后特别还原、 嗯、 就是完跟小时候记忆里擎天柱的那个形象是一模一样。 哦， 所以就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后来思想斗争了一个礼拜、 嗯、 最后还是拿出钱来。记得特别清楚，那是05年12月份、 嗯、 当时那天在下雪，然后我冒着雪跑到北京二中门口那个一条胡同里、 嗯、 在一家那儿找到一家小店，然后去买回来的。 啊，就跟那个你在西单看见那个是一样的。 对对对， 嗯，那个比西单那便宜吗？ 因为当时不懂嘛，也不知道这个玩具会分很多版本，不同的版本、 嗯嗯、 其实它每个版本都会有一些区别、 哦、 当时第一次买，所以在淘宝上找了好几天，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就是最便宜的一个版本。 哦，就是但是你得上那个小店去取货。 对对对对、 啊、在网上订，然后去那实体店去取货。那是这个第一次把很多的工资掏出来心疼就心疼。 因为当时那个价格也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了。 对对对， 但是买回家来把它拿在手里玩、 嗯、 真的是玩了整整一个晚上特别的兴奋。 哎，就是有一些是需要你回来自己然后再组装一下的那种 变形金刚的玩具，大多都是成品， 就是、 很少有需要自己回家动手再去组装的部分。 嗯、不像高达似的。 对对对对、 但是它变形呢，就是它给你的状态是汽车的状态或者飞机的状态，还是说已经变成那个人的这个形状呢？ 这个不一定。 嗯， 因为它一般出厂的时候应该是会看到它那个整体的那个尺寸，因为现在的这个运输都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商业开销， 对， 所以他们都会把它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小一些的尺寸，然后放在包装里面， 哦、 保证这个包装盒子的尺寸能更小一点。 嗯嗯， 所以这个东西拿回来，有可能是人形，也有可能是什么汽车、飞机。 嗯， 但是毕竟变形金刚，它的乐趣就是在你把它变形的这个过程。 对， 所以这个不管是人还是车，你拿回来都是要玩一玩的嘛。 它是给你一个图纸，你参照着去变形，还是你自己完全去摸索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于老玩家来说，可能大家不太愿意去看那个说明书， 哦， 更喜欢拿来自己研究，然后看着包装上它那个人形和车型的那个对比的状态、 嗯、 然后自己去尝试变形。 嗯，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玩具设计的真的是越来越复杂 、 啊、所以可能很多时候自己研究半天也不能彻底的把它变过来，还是要参考一下说明书。 是，哎，那你有没有就是在你这些藏品当中 比如说最喜欢的，你是就最喜欢擎天柱是吗？ 对，我的藏品里面大部分其实还是以擎天柱为主。 哦，就是其实就单指一个擎天柱，它就有很多系列不同的型号。 对对对对，是可能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它会保留一些这个人物性格或者外观特征上的一些这个很明显的东西，保留这些元素，所以就是让你一眼看过去就能知道它是擎天柱。 哦，你这好几千件里大概有多大的比例都是擎天柱？ 可能三四成吧。 三四成、啊、都是擎天柱啊，能这个排成一个挺大的队伍了，那种感觉、 是的， 是吧？哎，都说这变形金刚它不光是欣赏，它还有一个这个你可以玩它， 对， 你可以操作啊。但是比如说你的这些收藏的这些擎天柱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那你会和其他的伙伴去分享，让他们也玩，或者说现在在你的收藏馆里有没有能让参观的朋友们动手的这种可能性呢？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圈内的人 啊， 可能我们愿意去分享这些东西、 嗯、 因为大家对这个东西来说至少不认为它是单纯是一件玩具，大家对它会爱护，玩的时候会很小心、 嗯、 但是如果真的是那些普通的小孩子，或者是对变形金刚这个玩具没有那么 了解， 没有那么珍惜的话、 嗯、 可能他很容易会把这些玩具掰坏。 哦，他是不是有些零件是很脆弱的？ 对，因为每一个变形金刚它因为要变形的过程，它会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关节、 嗯、 每一个玩具都至少有几十处的活动关节、 嗯、 这些关节在变形的时候很多是很脆弱，很容易坏掉的、 嗯、它应该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步骤。 对对对对， 先变哪一部分，把哪一部分拉开，把哪一部分摁进去，是吧？ 对对对对、 哎、最后能够成那个形状。 对，所以就算是老玩家的话、 嗯、 他拿到一个新玩具不看说明书去研究变形的时候，也经常是会损坏玩具的。 换句话说啊，假如说你啊拿着别人的变形金刚，您别随便瞎掰。 对对对， 啊，当然说，如果我也有这个啊， 嗯、 平常我也老弄， 嗯、 跟我那一模一样，那我倒是可以试一试哈。 对对对， 但是总体来讲，你们这个啊，是不是不太愿意别人摆弄你的这个藏品？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对玩具来说，他的概念里这些东西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嗯， 所以他不会去很爱惜啊，很注意这个东西， 嗯， 所以就是在圈子里面经常会流传一些这种出现的所谓的事故、 哦、 就是比如说那个逢年过节，然后家里有亲戚带着小孩来家里玩、 嗯、 然后就是趁主人不在的时候，孩子去摆弄了他的玩具，然后弄坏很多东西、嗯、 对对对，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儿。曾经也出现过几次、 哦、 就是因为孩子损坏的玩具价值太大、 嗯、 然后造成家庭矛盾的，这个也会有。 这个其实说起来哈，都觉得是一个不太值得的这么一个理由哈。但是实际上真的，如果你那个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收藏到的那个玩具它真的被弄坏了的时候，那种心情是不是特别的难受？ 啊、那是肯定的、 嗯、 因为尤其是像这些价值比较高的，这个收集的过程会比较坎坷，比较难的这个、 嗯、 这种玩具，其实在我们的心里，玩具就像是和古玩收藏一样，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那个它的位置是很高的。 嗯， 所以就是可能还是个人爱好的关系吧，可能就是因为像现在大多数人可能更习惯去什么收藏古玩呀、字画呀、什么奇石异宝这些东西。 对， 但是对我们来说，玩具在我们的心里和这些东西的价值是一样的。 哎，又说到价值的问题了啊，也说到它还有升值的这种可能、 嗯、 啊。你现在你手里头，你最贵的、最棒的，在这个圈里就是公认都是最好的这些东西，你会拿出来在你的这个展览里边展示给大家吗？ 会，我现在基本上把我手里我认为比较有价值、价值比较高的东西，我都专门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哎、嗯哦，那你这个收藏馆里哈，你说差不多展示出来的这些 玩具还不到你这个就是全部的收藏品的多少 三分之一 啊，那会定期的你会把这些展品有一些更换吗？ 我计划会有，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花精力很花时间的一个过程，所以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容易， 不会很频繁，是吧？ 对对对 啊，因为你这个收藏馆也是搞起来时间还不是很长， 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这个将来可能会有轮换的展出， 会有会有，而且因为玩具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分门别类的，它这个系列也好，它的这个等级也好，我可能以后会专门找时间做一些不同的这种专项的这种展览， 哎，比如说飞行类的哈、啊 嗯， 组合类的啊，这个它里边因为有好多就是一个一个的机器人组合成一个大机器人 那种的 啊，这个都有可能出现。那么以后这个变形金刚也好，还有说玩具也好，可能它还会有新的东西出来，你也会持续的关注，然后再把它纳入到你的收藏品的行列当中吗？ 肯定会。 嗯， 这个东西对于收藏的人来讲，好像永远没有一个止步的过程。对藏品来说，任何的东西都会在不断的发展。 嗯， 我的收藏肯定也会不断的在扩充。 那你就是只进不出吗？就是你没有想到把它是吧，有一些升值了以后你想办法又变成一种收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很少，因为我这个人占有欲比较强，所以就是我很多朋友把我叫做重复控、 重复控， 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的玩具我会一直买一样的东西，一直买回来。可能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件玩具是汽车人战记的一个擎天柱，因为它是有一个限定的透明版。 嗯， 我很喜欢这种透明玩具的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当然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就已经是个老货了，它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一个产品。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是说随随便便能买得到，也是要碰，大概有人在卖的时候就然后就看到就把它买回来。 是， 到现在这个玩具我应该已经有七八套了。 我的天哪。那比如说你都有七八套了啊，我也是一个收藏爱好者，我这一套都没有，我就找你，哎呀，我说明浩啊，你匀给我一套吧。那你会匀给我吗？ 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啊。我的天。那就是说其实在你们这个圈子里他并没有人轻易的把手里的东西转让出来。 嗯，这个还是看人吧、 哦、 还是会有人会去转让这些东西。 嗯， 有的人喜欢我们叫洗成色、 哦、 就是把手里可能这些比较老一点的玩具就是成色不是相对那么好的东西把它卖掉，然后去换一些更好成色的玩具回来。 哦，这个也是有少量的交易的。 对对对对。 那对于你这种爱好啊，只进不出的这个，家里的人理解吗？他们对你有没有意见呀？ 只能说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习惯。而且你也没有说因为这个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活。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因为我是和我妈妈住在一起、 哦、 所以之前说过，就是我的箱子占用了一个房间，甚至不止那一个房间，所以相对来说是影响了我妈妈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我出来租地方然后去开这个收藏馆的一个原因。 哎，那去参观的这些朋友那就是另外一种感情了，对你这个是不是特别的喜欢？ 会，而且其实来参观的每一个人就算是我们自己圈内的这些人，他们也会有自己关注的点，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收藏的东西会比较杂嘛，比较多，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在我这里都能找到他们喜欢他们关注的东西、 哎、 所以到我这儿来每一个人都能和我聊得到一起。 嗯， 然后大家有相同爱好的人在一起聊天都是很高兴的一件事。 也是因为大家互相有一个交流。 对对对。 而且你也是不是也会把关于比如说啊某一类产品某一些型号的东西它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或者相关的一些信息啊也会在这个展览里体现？